新透明新华电台 Capital 高雄北城市频道，现在有五条报告干扰新闻。营销发展与环境部政务部长陈国明表示，我国当选国准许抢票，伊提醒国人无需要去抢票，也无需要准许。陈国明表示，我国三分之一的鸡肉供应来自马来西亚，大多数进口的拢是活鸡。马国时期出口禁令肯定会影响我国饲鸡肉的供应，但是本地进口的大约七成的鸡肉是为无偿国家进口的当生鸡肉。无论关卡将展开重新发展加扩充计划，以舒缓交通拥挤情况，缩短通关时间，同时也提升边境安全。移民无关卡局、建屋发展局加土地管理局召开记者会讲，无论关卡会重建加扩建工程，预计将耗时10到15年，到时高峰时段的通关时间将为疫情前的60分钟大幅度的缩短到15分钟。配合无人关卡的重新发展加扩充计划，当局将征用马士林一带的高筑做屋甲店处，并且在无人新建大约1100的替代做屋单位，可受影响的居民申请。当局将征用马士林湾加马士林巷第21巷到21座组屋，包括785个组屋单位、一个出租亭、6间租赁店处加1间租赁餐饮店。我国将对10万名个人的基因进行排序和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慢性疾病的发病原因，改善个人的健康状况，同时也会当予亚洲的病患受惠。新加坡精准健康研究所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基因测试商因米勒签署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共同推动这项研究项目。本地冠病单日新病例会达到4000起以下，另外有2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数据显示，昨日新增加3936起病例，比昨日少了231起。其中107起由境外输入，几乎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1.05。本地最新调查显示，尽管防疫措施放宽，个人照顾真谨慎的防疫。有近半数的个人坚持在户外挂口罩，在夜店已经重开1个月，只有大约10%的个人讲过。新唐美新闻数据组和市场研究机构 YouGov 合作，在防疫限制进一步放宽了后，针对1000人展开调查，结果发现有半数个人在户外照顾挂口罩，当中以50%是以上的年长者较侪。针对华侨银行去年发生的假感信诈骗案件，金融管理局宣布对银行实施大约3亿3000万元的额外资本要求。金管局在文告中讲，当局规定华侨银行必须以风险加权资产1.3倍的比率计算营运风险，这上等有大约3亿3000万元。干扰新闻报告完啦。